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。 北京城市广播，气象服务。 各位早上好，来一起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晴。 情怀的诗词作品，精致责任在我少年，青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脊梁，青年肩负着保卫和建设祖国的重任。因此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特别为大家选择的是梁启超的《少年中国说》。 少年中国说，日本人只称我中国也，一则曰老大帝国，再则曰老大帝国。是与也，盖习亦欧西人之言也。呜呼，我中国其国老大矣乎？梁启超曰：呜，是何言？是何言？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，欲言国之老少，请先言人之老少。老年人常思既往，少年人常思将来。唯思既往也，故生留恋心；唯思将来也，故生希望心。唯留恋也，故保守；唯希望也，故进取；唯保守也，故永救；唯进取也，故日新。唯思既往也，世事皆其所已经者，故为之照例。唯思将来也，世事皆其所未经者，故常感破格。老年人常多忧虑，少年人常好行乐。唯多忧也，故灰心；唯行乐也，故盛气；唯灰心也，故怯懦；唯盛气也，故豪壮；唯怯懦也，故苟且；唯豪壮也，故冒险；唯苟且也，故能灭世界；唯冒险也，故能造世界。老年人常厌世，少年人常喜事。唯厌世也，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；唯好事也，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。老年人如夕照，少年人如朝阳；老年人如极牛，少年人如乳虎。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。两人如极牛，少年人如乳虎，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。梁启超曰：人固有之，国亦宜然。造成今日之，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。彼老朽者何足道？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，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，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，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，其进步未可量也。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，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，其思亡可翘足而待也。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，